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在9月15号，北京音乐广播将会在国图艺术中心举办时光四重奏音乐会。时光四重奏音乐会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举办的第12场活动，也欢迎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通过和我们节目互动，或者是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免费获取分享会的门票。那在这一次演出当中呢，不但有莫扎特、柴可夫斯基最经典的作品，还有很多不同形式的舞曲和电影音乐。那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要进入的是音乐时光机，一起来浏览聆听一种我们不常见到的乐器。时光机，每当这样的音乐响起，我们就会回到很久远的年代之前。那今天这个年代好像更加的久远，大概是发生在公元前1400年的埃及。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我是王卓，永恒的魅力，音乐时光机就飞回到很久很久远以前的年代。 刚才可是我们熟悉的旋律，来自于巴赫大提琴无伴奏那样的一个旋律，怎么可能会是用这样的乐器来演奏呢？这是什么呢？不是大提琴呢，这是柳特琴，也被称为鲁特琴。人们在一块石雕文献上发现了鲁特琴，而那个时间就大概是在公元前1400年的埃及。人们也在法老的墓穴当中发现了壁画上的乐师和鲁特琴。那在图书当中，鲁特琴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270年，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又被传播到了中东、地中海，还有呢就是阿拉伯，经过西班牙后又传入了欧洲，又逐渐发展成了一种拨弦的这样的乐器，看起来很像中国的琵琶。它有着特别的直角形弯曲的琴颈，还有就是琴身中间会发生小洞的这样的一个形状，所以呢大家看起来，有些人会觉得哎，像吉他呀、中国的琵琶、日本的琵琶都是像鲁特琴一样的。在古典吉他里面呢，也是正面有面板和音孔，和吉他不同，鲁特琴的琴背是半圆的，这一点呢好像更像是中国的琵琶吧。那今天永恒的魅力音乐时光机，我们要一起来聆听的就是这个古老的声音。继续来分享，同样是把巴赫的音乐变成了鲁特琴来演奏。 的琴，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这件乐器就是耳边我们所听到的这个音色，它来自很久远很久远以前。其实鲁特琴它的法文、德文还有意大利文都是有它自己独特的名字的，不过呢大概发音都是叫做鲁特，是人类最早发明的拨弦乐器之一。最早的历史大概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当时呢在米索布达米亚还有苏美尔等城市的人们就已经开始弹奏鲁特琴，苏美人就用文献记录了二弦的鲁特琴。鲁特琴的音孔呢，通常都是有非常精美的那种镂空的雕花的图案，被称作 rose， 就是玫瑰的意思，特别美妙吧。六弦组设计的鲁特琴非常类似于现代的吉他，但是声音就相当不一样。鲁特琴的音色呢，是比吉他更结实清脆，银铃般的音色还有富有张力的扬声弦，再加上它梨形的音箱，是可以产生出非常特殊的共鸣的，能够创造出无比细腻和丰富的音响。在现在我们所听到的就是来自于非常古老的这件乐器鲁特琴它的声音。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都是鲁特琴来演奏的巴赫他为其他的乐器所做的一些音乐，比如说像为钢琴而做的，为大提琴而做的。但是呢巴赫其实为鲁特琴也专门做过一些音乐，比如他为鲁特琴做的四首组曲。那下面我们的时间就要来听巴赫他的四首鲁特琴组曲。可能没有想到吧，巴赫真的是写了很多很多不同的类型的音乐，比如在他的音乐的宝库当中，你大概可以找到他在他的那个年代所有乐器，他为这些乐器单独而写的一些协奏曲，太多产了。现在来听到的就是他为鲁特琴而写的四首组曲。 是鲁特琴的音乐。鲁特琴他的故乡也是在欧洲了，风行世界的一种乐器吉他，它就是这种乐器的前身。所以在音色上听起来呢，有很多人会觉得，哎，这不就是有点吉他的音色吗？但真的不是。在16世纪、17世纪，鲁特琴曾经是欧洲最为流行的这种伴奏的乐器。那其实我们还可以听到一些鲁特琴来伴奏的一些歌曲。一位鲁特琴大师魏斯，他是巴哈的好友，所以巴哈也写作了不少的鲁特琴的音乐，经典的程度也是不亚于他的无伴奏小提琴和无伴奏大提琴的。但是因为乐器的缘由，听到并了解的人并不多，其实是非常值得细细聆听的。听着鲁特琴的音乐，我一边在想，其实如果作为鲁特琴来讲，他也是非常非常幸运和美好的。因为他在文艺复兴后期和巴洛克时期，他都曾经见证了这个岁月的流淌。鲁特琴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弹弦的乐器，他也见证了连串作曲的黄金岁月。在16世纪的时候，他是欧洲最风靡的家庭独奏乐器，也深受贵族们的喜爱，成为了欧洲宫廷当中最流行的乐器。那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当中，鲁特琴也有着独特的艺术地位，比如天使手中的鲁特琴就象征着天堂般的美好和和谐。

同仁堂路边酒，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家宴席间举杯祝福，让温馨和健康常伴，合家欢聚，共饮路边。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6，是一名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开业啦，北京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开业啦，精彩活动等您来，敬请关注微信号。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继续来关注音乐方面，昨天晚上萨莉娜回忆 SHE 17周年演唱会嗓子状况被误读为假唱，她表示音乐会上确实不是自己现场最真实的声音，因为在录影期声音出现了状况。她还在最后诚挚地向歌迷们道歉，实在抱歉，因为我的声音让很多人失望了。华研也回应，萨莉娜在演唱会现场全程真唱，现场观众可以见证，只是因为之前嗓子的状况，为了保证直播效果，导播在某小部分片段切换成了备用音轨，给到直播输出信号播出。再来看，由贾樟柯导演的新作《江湖儿女》昨天曝光了电影推广曲，再现了经典老歌《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歌曲由何厚华作词，黄卓颖作曲，知名音乐人姚十三、吴涛担任制作人，更是力邀到人气小生摩登兄弟主唱刘宇宁助阵演唱。歌曲风格在复刻经典摇滚的基础上加入了民谣等元素，将沧桑与文艺感缓缓到来。今天路虎黄雅莉初秋限定双拼组合的新单曲《旧将》 MV 正式上线， MV 延续了组合双拼的概念，将画面一分为二，展现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传达路虎和黄雅莉随心生活、旧将刚刚好的态度。另外，路虎和黄雅莉二人还在 MV 中大跳减压旧将舞，几个简单的动作让人舒展身体的同时也忘记了烦恼，保持微笑。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永恒的魅力，音乐时光机，欢迎各位好朋友回到第二时段，我是王卓。鲁特琴也被称为鲁特琴，人类的乐器发展史上它可以说是最早的出现的拨弦乐器，大概它的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想一想都不可思议，怎么会那么久以前呢？那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音乐呢，其实都和巴哈有关。巴哈他的一些非常著名的曲调是由鲁特琴来演奏的，还有就是他为鲁特琴专门创作的一些音乐。那继续吧，继续回到鲁特琴那种古老的音色当中。 很多名人和鲁特琴都有着联系的，比如有人就把鲁特琴还有米开朗基罗比喻成他们是受神启发的，而鲁特琴他的演奏也确实是让一切思绪转向了天堂。还有天文学家伽利略，他和鲁特也是有着非常奇妙的联系的。伽利略的父亲是一名非常优秀的鲁特琴的演奏者，伽利略他自己呢也是弹有一手的好琴，他是鲁特琴专业家庭的业余琴手。鲁特琴另外的一个高峰呢，是发生在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皇时期，那个时候鲁特琴真的是太红了，好像到处都是他的出现。还有呢，就是一直到17世纪20年代，新型的鲁特琴被称为大鲁特琴华丽的诞生。大鲁特琴的琴颈呢，比之前的鲁特琴要长很多，这样会弹出更加清晰洪亮的声音。在1600年到1650年期间呢，意大利杰出的音乐家们专门为这种琴创作了独奏的曲目。1680年，大鲁特琴成为了最受人喜爱的伴奏乐器。像我们熟悉的亨德尔啊，在他们的声乐作品和器乐作品当中，都曾经运用了鲁特琴进行伴奏。还有呢，就是西方的近代音乐之父巴哈，就是我们现在所听到的，他真的是为鲁特琴创作了很多很多的音乐，这也是由于他听过了德国著名的作曲家魏斯他来演奏过鲁特琴之后，他当即就决定为这件乐器创作，从此呢，这件乐器也成为了两位音乐家他们的友谊的纽带，他们成为了莫逆之交。 著名的法国路易十四国王也是一位对鲁特琴钟爱一生的名人，他的这一爱好呢，还招致了不少道德卫士的批判，因为整个法国掀起了一股鲁特琴热，这个时期也确实出现了很多的法国的鲁特琴大师。那在德国呢，绝对不能遗漏的一个名字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鲁特琴演奏家、作曲家魏斯。魏斯比巴哈出生晚一年，但是两个人呢是同年去世的。非常有趣的是呢，巴哈有一次听过魏斯的鲁特琴演奏，就决定为这件乐器创作。其实同时代的一位乐评家有过这样的一个评价，可能大家就能够感受出来在当时是有多红了。他说，听巴哈在羽管键琴上演奏他的幻想曲和赋格，或是听听魏斯演奏的鲁特琴，那是至高的享受。可是实际上的魏斯是波兰人的后裔，他的父亲、兄弟和儿子都是鲁特琴的演奏家。魏斯的出现使得鲁特琴在音乐历史舞台上留下了最璀璨的诗篇，他的很多的作品至今仍然是当代鲁特琴演奏者的心头好。那现在我们所听到的其实也是和魏斯莫逆之交，也是和我们最熟悉的一位作曲家巴哈他所创作的为鲁特琴而写的四首组曲。尽管出现了像魏斯这样杰出的大师，但是巴洛克时代对于鲁特琴而言并不是走运的时代。原因可能是因为在经过了之前一段时间的飞速发展之后，鲁特琴的音乐形态还有它的理论都已经相当的完整，当然技术开拓的程度也远不是文艺复兴时期那么简单易学了。这样一来呢，愿意花时间来钻研这种乐器的人越来越少，相反呢，比较民间化的西班牙吉他后来居上，成为了欧洲宫廷的形宠。好了，今天永恒的魅力为你带来的就是鲁特琴的音乐，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音乐时光机带我们飞到了非常久远的年代，现在再回到现实生活当中吧。我是王卓，明天会继续分享美妙音乐，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明天见。